第二节翻嚟，大匪看天下，施政报告留翻啲真系有料嘅讲啦。我哋啲只不过话慢车边讲我对林郑嘅睇法嘅啫。因为咧，我哋嘅能够做到嘅就真系咁多，睇法亦都即系你话我哋偏啲啦，走偏锋一啲啦。用一个贴地啲嘅人讲切身嘅关系啦，切身嘅关系就系买楼咯。切身嘅关系就系你能唔能够买楼，买到楼你就向上流嘅机会，买唔到楼嘅望楼价跌，买到楼嘅千祈唔好跌。咁佢俾咗个阶梯你，你咪上咯。即使俾唔到个阶梯你，佢俾咗个梦想你，你有机会。做人最紧要就系有机会。香港人系现实嘅，但系借呢少少时间，有啲嘢真系可以讲下嘅，讲下嗰啲社运人又好，以为自己有支咪都好啦，有阵时讲嘢咧，负翻责任啲系啱嘅。点解我咁讲呢？有一个网台主持以匪类监察出名嘅，其实两个都系，两个有唔同节目，但系真系老捻土讲粗口啦。阿娇识到男朋友关你捻事咩？有閪公众性咩？屌你老母杨继昌！屌你老咪喺 Facebook 嗰度打咩撚嘢飛機呀、啊、哎呀阿嬌啊識咗個男朋友啊，屌你老咪啊啱㗎啦，做醫生點樣點樣點樣啊，婦科點樣點樣點樣。佢係受害者，俾人被逼公開道歉，你一定有份睇，你係既得利益者，你而家走去羞辱人喺 Facebook 嗰度單單打打做乜撚嘢呀。有个女人唔觉意有一啲叫做闺房照录，唔好话淫照啊，唔系淫啊，闩埋房门关你閪事咩？屌你老咪！事隔咁多年，人哋重新企翻喺度，佢做乜嘢要道歉啊？唔系应该放咗啲相出嚟嗰、那个，令到全世界睇到佢嘅裸照嗰啲人道歉，而系要阿娇佢自己受压力出嚟道歉，要佢讲大话，跟住令到 Twins 打拆档咁多年，上大陆重新振作，喺台湾识到另外一个男朋友嘅时候，你讲呢啲嘅？有本事就真真正讲啊嘛，唔好单单打打啊嘛。答你嗰个都黐捻线㗎啦。你咩人品啊，成日屌你都扮到好高阶，系好扑街嘛。屌人系要屌㗎。屌你老母閪，嗰啲所谓乜乜师傅好撚正直，捞埋何志光，屌你老母，平时屌你老母何志光乜撚嘢都啱，反面嘅时候少少钱，屌你老母就数撚到人哋咁撚样。就係、是、开个节目匪类检察院一撚样，屌你老母就係咁样开个节目，就係数鸠何志光。跟住屌你 Facebook 讲咩啊，啲人坐监啊，啊为光环啊，如果佢嗰啲人啊放咗监之后啊再犯事再坐监，我就信佢哋唔系真系攞光环啊，我屌你老母咩。王浩明坐13个月啊，而家仲要加监啊，你老母臭閪，你又做乜撚嘢啊，人哋做我哋佩服人㗎咋，攞光环。你踎13个月啦，我俾光环你啊，屌你老母。屌你老母成日讲我自己做师傅教人打拳，你个撚有乜撚嘅人品啊，你讲呢句说话成日教人做人。即係有时唔想开名讲。嗱，好似方丈，澳门方丈，佢就俾啲资料我，就话啤哩妈抽佢水。啊！特登开名讲佢，就希望再炒叶永年庭。佢话佢讲都废捻事，大飞你帮我讲。佢系俾咗好多澳门骨灰庵嘅资料我， 最贵都系20,000蚊，喺啲寺院嘅有和尚同你装香嘅，系20,000蚊啫。啊，你香港人可以嚟买嘅，价钱我唔讲啦，唔同牌子唔同价钱。不过咧，方丈托我啊，咁啊，我喺度开咪讲啦，做乜嘢唔紧要。是不是老千都不紧要，做嗰样嘢合唔合理，合理啫最紧要。你日日开口屌人嗰啲，屌你老母，你自己做撚返晒，即係仇师大讲同埋热血公民讲回力镖做乜嘢呀吓，20,000蚊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啊，发大达，希望啊买呢啲咁嘅骨灰咁炒到过300,000嘅，唔好12,000+啊，10,000-80,000炒啦，屌你老咩水位都少啊，屌你老咩嚟问我攞资料啦，两皮嘢，我俾资料你，香港人唔使搵嗰啲叫做乜嘢啊，搵嗰啲中介嘅，无谓俾人执一层，仲系执一份大层嘅，屌你老咩自己去买啦。有时有啲嘢咧。唔系话闹，亦都唔系我正直，我唔系好人啊。但系有啲事可以讲，可以唔讲。点解咧？人哋坐监，大家都做社运噶。我唔系做社运，你哋号称你哋做社运，你哋点解咁样做嘢咧？点解咁样咧？将一个女人俾人受轻凌嘅时候，屌你谂乜？跟住讲风凉话咧，事隔十几年、十年八年，点解人哋坐监，啲僆仔去受？再坐我就系咩啊？屌你老母，收共产党钱都唔一定要坐13个月噶，而家再判噶。我喺 Facebook 唔留言唔讲嘢 ,page 我都唔讲，因为我惊我讲错嘢。冇乜必要。做人嘅嘢人哋咁滚你得唔得，有啲人话屌你老咪左唔人哋搵食啫，搵食大撚晒咩，买白粉个搵食啦。你都可以买㗎。屌你老咪而家人哋投共啊，屌你老咪将香港啊，啊！屌你，所有嘅基本核心价值啊，全部啊取消晒！屌你，咁你唔好屌建制派搵食啫，搵食大晒啊！咁系啊，香港核心价值搵食咯，搵食咯。逢系讲呢啲，你哋讲乜嘢噶？我卖猫山王月饼，我咁讲，屌你老母，全香港我最平，372蚊两盒，有冇平过我186蚊盒？讲啊！我卖植物提取物，帮助人健康，有用，冇人买咗咁撚多，冇人投诉过，个个翻转头，我卖嘅系人哋嘅10分1价钱，我咪大声咯，我而家咪话屌你老咪，我而家点样点样点样，屌你，我赚够你钱已经够份啦，唔系啊。我哋而家都好啦，譬如好似我哋做啲收视节目，因为多咗声音下载，咁呢就收视呢就少返，其实多返声音嗰边。咁啦，汪向边执部嗰几个主持啦，正常你哋嗰啲呢即係嗰度都有1000+秒嘅，即係声音下载。咁就俾啲心机啦，啊，因为呢我都觉得做呢个网台呢仇家自然多，因为我哋讲真说话，系咪啊？我唔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噶。市面上中秋节之前卖186蚊猫山王月饼，我最平，你揾到个第二个平过我？所以咁讲，可能唔使系最平。植物提取物是我卖复方，全世界都卖单方。 冇一个嘅元素够我高足复方。所以讲嘢，我哋呢啲咪叫有底气咯。呃人啊，搵个平过我？呃人啊，边个做复方啊？调翻转嘅啫，人哋有事，你社民连出身，屌你老母左交嚟嘅，屌你老母一人帮人一把啊嘛，唔系出个 post 抽下胶水咯，出嚟系做社运，想办法去做家做得好啲，希望个社会公平啲，而唔系全部都猛鬼论咯。佢又收共产党钱，佢又收共产点，佢又为光环。光环唔食得噶，佢入咗坐咗监啊，立法局议员啊，都冇得选噶，要过两届啊，两届之后咩人都唔知啦，选唔到，咁你未来呢八年至十年食乜嘢啊？你呢啲咁嘅啊，四十蚊个茶餐馆咁耐嗰啲，唔想开名讲啊，但系你哋有阵时你做啲嘢谂下啦。因为点解讲到而家呢度咧，就系、是、近期藐视法庭案，王浩明佢哋有罪成，面临加监。每一次见到啲人咁，我都唔开心，系真系唔开心。呢啲人讲风凉话嘅，我唔知道乜嘢心态。但是真的佩服，包括黄之锋啦，啊，恭喜他廿岁生日快乐啦，因为在狱中过啦。你说他做得不好，或者他方式不好，我们可以评论他。但是他牺牲这么大，我们亦都应该去表扬他，赞扬他。好像严敏华那样，个胎死腹中。嫁咗个非裔嘅老公，有一个好刚烈嘅阿妈欧家宝，日日都为佢奔跑，而每一日喺 Facebook 不停讲香港嘅良心政治犯系边个边个判咗乜嘢发咩嘢，持之以恒系咁做。佢自己打嗰份工系中资机构，佢嘅压力可想而知有几大。佢攞光环，亦都有啲无名嘅、唔出名嘅，寻日都判咗。咁我话啦，黄杨达就话攞咗坐咗监，攞咗光环就出嚟选啫。人哋系冇啊，冇讲。黄浩明有出嚟选过，但系未来八至十年都唔使预佢啦。因为他将会缺席。有很多嘢呢不知怎样讲，香港的社会真的差。官商乡黑警勾结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啊，施政报告发展会展，那么要在深这个湾仔体育馆拆。那么拆了啦，因为湾仔体育馆我有份拆的。礼顿地盘，我拆噶，即系我有呢单工程我拆。隔篱湾仔嗰个运动场，亦都话要拆，就唯有就改建大球场。林郑月娥讲，喺个加跑道就去嗰度。湾仔嘅政府合署拆改建，做呢个会展，会展就系新世界。经营权亦都一定是新世界。香港最容易攞到工程就是新世界。呢啲是事实嚟㗎。所以拆咗会展，唔係拆会展，拆咗呢个政府合署湾仔改建，最大嘅得益都系新世界。你话系咪官商勾结？ 我唔知道，好似货柜屋，其实有啲嘢我冇讲，即系我睇嘢咧，同有啲人睇嘢唔同。如果中意听我做节目嗰啲，就系、是、你落睇多个角度咯，即系执纸皮阿婆，或者去旅行睇嘅嘢同主流有啲唔同咯。咁但系我又唔系嗰啲黑勤黑苦嗰啲人，点解货柜屋系一个大商机？因为香港咧，所有嘅土地咧，即使佢拆个楼又好，或者咧佢要养地，我哋俗称叫养地。养地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咧就将笪地丢空咗佢，咁咧就做停车场，咁咧就会将佢地咧租俾停车场，交个租金，跟住咧停车场咧就挂个牌，跟住咧佢租俾人哋短期合约。一个车位，我当喺油塘计私家车位收2000。咁如果一隻货柜摆上去上高做货柜屋，嗱我唔讲其他啦，唔讲中地嗰啲改变用途嗰啲唔讲，赶住咗而家成日话大抄牌四周围有车嗰啲知道㗎啦。大抄牌咁就库房得益，咁就将嗰啲如果真係实施到嘅话呢，就将嗰啲呢临时停车场呢就全部赶住晒，就变成咗货柜。货柜屋就一隻搭一隻咁样加起佢。咁如果真係唔可以10000蚊一隻啦，市区8000蚊一隻真係租到嘅话，你唔好忘记两个车位，我当两个车位啦，咪4000蚊租囉。烂地停车场嘛。两个私家车位咪4000蚊租囉，两个车位等于一隻货柜咁摆到啦。咁可以起4层咁高。一隻货柜呢就执多4000。当4层啦，就楼上嗰啲就8324+4000，就收多28000租。嗰隻货柜系搬得呢度拆完咪调过隔篱咯，即系话嗰个系装修都唔算，嗰、那个系搵食架撑，赶住啲车主，令到发展商同埋外判商呢啲地方嗰啲可能搵大钱。中地改建用途好困难，中地，但系如果你实施咗货柜屋嘅话，改变咗用途，起屋就多咗一个藉口，就会释放咗大量呢啲土地出嚟。喺呢段时间里边，林郑佢哋好多人放风，就话换农地，收买翻啲农地，啊改造屋地，咁咧就恒基、啊李嘉诚、啊四叔、新世界、郑家冇一个公开出嚟否认，因为一定系有呢件事，有个人放风，有人摸底。去做所有嘅香港嘅华商，即系港资嘅地产商，股票乘住大势炒高晒，施政报告回落，高位都放金好多啦，系咪啊？唔出嚟否认，因为借呢个消息，全世界所有嘅地产蛋商喺股票上市场度搵大钱，呢、這个都仲唔系官商相克经？点解官啊？官咪林郑月娥咯，商咪呢啲商人咯，香嘅因为中地咯牵涉，吓起货柜屋当然会牵涉中地啦，牵涉乡即系我哋嘅乡村人嘅利益啦，系嘛？黑逢系有呢啲咁嘅嘢，就一定有阿和哥啦，系咪啊？啊，源哥啦，呢啲啦，出晒名咯，佢哋嘅利益众所周知，警啊，都系噶，警察如果有业绩。所有嘅非法停车场，唔系嗰啲咁嘅叫做烂地停车场， 啊冇晒嘅话，全部啲车香港唔够车位，炒高啲车位啦，个租金飞升啦，车位嘅租金，咁而冇办法租到地方，因为你想租有阵时你贵，你想租都租唔到，咁你摆街啦，摆街咪差佬抄牌咧。库房又收入又多咯，好多事呢都系咁样发生。有阵时候睇到呢会好唔开心，好唔开心，因为呢觉得啲嘢唔啱。我做地盘，做咗网台之后，我都有啲压力嘅。因为有啲呢即係朋友又好，有啲伙计又好啦，有啲行家啦有听。咁呢有时呢佢哋都好多问题搵我啊，各样嘢咁。有啲人唔係好鍾意添。咁但係都冇办法啦，即係个人认为自己要讲嘅嘢就讲。係咪呀，每一次都系咁样嘅事情嘅发展，点解话林郑叻呢？落实尽快将特首立防贿例监管，你哋香港人想要做嘅嘢，佢身无屎，咁佢咪做咯，尽快加入啦，因为要拉嘅拉咗啦嘛。第二，重开公民广场，假日先至可以集会。是我是讲咗㗎，我正讲係重开公民广场㗎，但係假日先集会仲要申请。咁即係俾可以申请就可以唔申请唔俾你囉。係咪呀，但係佢冇违反佢嘅竞选承诺㗎喎。係咪呀，唔讲港独，因为要淡化呢件事。喺呢篇嘢嗰度唔係好似梁振英咁一开头就将学院摆出嚟，跟住呢上纲上线系咁样讲，佢连呢啲都唔讲，系要将呢个社会全部嗰个情绪气氛下降，所以换咗唔同人。港独呢个议题由上次炒热咗之后呢，我相信慢慢慢慢会降温降温降温。佢自而家心目中净系谂住国策咧，就唱好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。香港做唔做到有冇得益我唔知，但系对比新加坡啦，今日做两节啦，第三节唔做咯。对比新加坡啦，成日讲背靠祖国啊，我哋香港得以发展，新加坡冇背靠祖国噶，咁点解新加坡人爬咗上嚟咧？九七年之前。李光耀口口声声以香港做样板，向香港学习，超越香港，想话追近香港。嗰阵时香港永远排第一，佢排第三。九七之后，因为我哋背靠咗祖国，我哋一路向下坡，一路走。而佢冇一个祖国依靠，单打独斗，一路走上嚟。佢都唔会话㗎，我哋嘅水啊咪马来西亚过㗎囉，我哋嘅农场啊咪马来西亚嚟㗎囉，佢会唔会讲呢句说话，冇马来西亚会讲，如果冇我哋新加坡人啊食屎啦，食纸皮。梁何君尧讲，今日呢心情都开心嘅，因为嘥咗啲时间啦，去讲啦，咁但係呢好多嘢会做得好啲啦，咁下个礼拜一啦，会有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，系我讲嘅，逢星期一喺正喺巴塔台播，希望呢等多啲人呢讲，我会由我点解咗即会揸中港车，而揸中港车呢十年里面到做老细，到最后咩兵败如山倒嘅事，一件一件。你哋可以当一个自传或者当一个经历嚟听，你哋得到嘅启发就係话原来喺大陆过去係咁，或者你而家准备返大陆，你可能都面对我 嘅经验，可能好多事情改变咗，但系做事方法可能冇改变。你哋听咗之后有冇得益，或者有多个防备心，同埋有个启发性？唔系赞自己，又有啲嘢好蠢，沟女啦，做生意啦，点样做一个司机啦，点样沟报关行啦，啲厂嘅优惠喺边啦？点样可以做到一个物流公司啦？最主要系做啲乜嘢啦？咁你唔认同啊，唔紧要，你当听我讲。咁我预算会讲三个月嘅，讲完三个月咧，就再讲咧，就讲生意经。我过去做嘅生意上，我唔识讲大道理。我讲过，其实我做商圈好想讲大道理，好似大 N 咁，但我唔得啊，我唔够料。咁我只系能够讲一件事，呢件事之后就有呢件事会发展到呢件事。咁你哋喺呢件事之中，即係讲电心生意之前就讲，咁好多人都有听话，哎係呀，做推广係要咁样。有啲赞成啦，有啲觉得荒谬啦，咁都有嘅。但我只要讲件事，你哋去分析有冇得着啦。咁希望下个礼拜一开始巴打台真係呢就会多个昂居司机嘅独白啦，半个钟。咁你哋如果想听多啲大匪呢53岁人嘅经历呢，喺嗰边听。亦都牵涉，即係因为讲得呢啲就即係失败论就会传嘛。因为我唔系淨係讲大陆嘅，我系讲嗰个心情啊，同香港同大陆嗰时嗰个大家嘅转变睇法啦，点解有今时嘅我啊，咁大家可以一路咁追，即係一路睇囉。咁呢次超过好多时㗎啦，咁讲到呢一度啦，咁都系多谢大家啦。咁如果真係要睇过德仔嗰张嗰个头发，其实真係生出嚟嘅头发，真係你睇到嘅一梳梳一搭搭咁。咁真係有嘅，咁过嚟啦。咁敏迪嘅原来真係嘅白色啊，所有逢系关于敏感而我未做唔知㗎，敏感嘅嘢原来牵涉咁多类型嘅嘢，咁有用嘅嘢佢会发光发热嘅。咁希望呢每一次展览啦，尤其出年啦，所有嘅大假期都唔会放假㗎啦，因为呢我諗住跟住贸发局呢去新加坡过澳门返大陆去四周围摆展览，希望将四小宝呢同埋敏迪呢啲咁嘅植物提取物呢去扩展，令到我同 Benson 赚到钱，呢个当然重要，而可以令到好多人嘅症状系得以舒缓同埋有效，系我哋想做嘅。所以咧，肝宝下个礼拜二有噶啦。如果咧仲系买得平啲嘅，如果你哋咧有兴趣嘅话，过咗下个礼拜二上嚟问一问啦。到时咧，如果 Tony 喺度，即系 Tony Wong 啦，或者Benson 喺网台咧，可以由佢哋简介俾你，而我哋亦都到时会可能有啲资料派俾大家。而敏迪咧就会出书喺 OK 卖嘅，封面啊徐化宝博士。咁咧佢会讲咗好多关于敏迪可以对乜嘢有效，同埋有呢、這个可以令到人体正常返好多嘅功效啊，各样嘢呢，咁到时可以抽啲钱呢 ,ok, 话报纸档买啦，即係71因为发行做呢个杂志系越来越难㗎啦，因为呢而家呢阿 Ben 少帮衬开嗰间咁嘅发行商呢，而家呢今期开始呢唔再发行杂志，变咗佢要改，咁而改另外一间发行商呢就71佢哋唔送，所以真係困难嘅，但係我哋都想做得更加好啦。咁希望星期一大家喺巴打台见啦，拜拜。